唱诗，作风问题还得抓，干本能上也能下，下去之后干点啥，重打锣鼓他要另起家。那么马上呢，这是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盘点了一番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，都有找都有事儿。说是40名因为突发事件被免职的官员当中，查了一下，半数复出了。比如说三鹿毒奶粉事件当中被免职的三位石家庄市的领导均已复出。还有08年导致277人死亡的山西香焚溃坝事故，当时的山西省长副省长也复出了。复出这个事情咱们要理性客观的看待，有没有道理，讲不讲规矩，是不是走了程序，有没有章程，这是一码事儿，合不合适那要单说。要说呢有理由拿得出来，拿得到台面上说，那就应当应分了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有专家就说了，这要看怎么说啊。对于被问责的官员，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那不合适。哈，给他们好好的工作的机会，是吧？叫起复吗？但是哪一类被问责官员应该起复呢？问责之后，是吧？他这个换了一个地方，降职了，那么他在此地的工作成绩达到什么水平可以起复呢？说是啊，有的官员起复悄没言声，没有透明度，哎，这就得合计合计了，是吧？这就涉及到咱们来说的那个领导干部能上又能下，这是对的，这应该的呀。新华试点说的好啊，这是优化政治生态吗？是不是啊？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上说的，审议通过了一个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稿，说这是新时期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举措和制度抓手啊，也是三严三实的要求吗？很有意义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位说了，那您给论一论。哎，首先打什么时候哪年哪月份开始领导干部能上他不能下呢？哎，别瞎说啊，能上能下是啊，但他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他能有这个规定，他有针对性吗？说明现实当中有的地方某些部门那还真的就是能上不能下，这才要强化这个吗？再说那个官员复出能不能复出，要我说啊，首先得看责任大小，同样是失街亭，王平就复出了，马谡就不成，他为什么呢？有原因呢。什么原因？诸葛先生说的好啊，哪句呀？我上心头难消啊， 当下回兵叫王平，再三嘱咐你，朝山领军扎寨，大胆不听我命，死守边区，尽些罪不屈。 那位问，这王平给打了40板子，这就是还能使唤？那是啊。那马谡呢？哎，再带马谡那无用之人呐、 啊！见马谡滚上下，不由山人要钢牙，大胆的不听我的话，寻手加人去，差不差？ 吩咐两旁刀斧手，快将马 速真军阀给宰了，正是1000多万高档酒啊，还有香烟可劲儿抽啊，这些花费有来有接应，开会得应酬，这都成了礼是吗？理所应当的是吗？那倒不是，要不怎么咱们审计署说这个事情呢？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审计署发布了2014年多项审计公告啊，涉及14家央企、46个中央部门、3家金融机构啊等。有问题吗？有问题。中电投集团下属的企业花了1753万多元买高档酒去了，嘿，这得喝多少啊？国电下属公司花了143万多元买高档烟酒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审计部门一查问，人家还说呢啊，我们这就是会议费，好吗？中粮高管买下属企业开发的房产，没给全款就办了交接手续，嘿，这么便宜的事儿啊，可说呢。那位问了，哎，这些烟酒后来都干嘛使了？那位说，多新鲜，这就抽了喝了呗，谁抽了谁喝了呀，关系户呗。啊， 我不明白，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？ 徐姐的话说的真对 啊， 我们真是关系户。 什么关系户啊？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， 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才6块钱，多便宜呀、啊！ 哦，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啊？对，我卖布干嘛？不卖布 那裤哪来的？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，哎呦，还有他呢，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，团吧团吧当料头，塞在柜台底下给我留着。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？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。 又是关系户、什么关系户？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。 大油 10斤大油尾才几毛钱一斤，我就给拿过来了、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？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。 关系户那也不行， 处理了。 就那怎么处理啊？ 但肉头处理了。 肉头 啊，对对了，我拿肉头换料头，拿料头换果头。 正是万里长城永不倒，文物保护很重要，道理大伙都明了，一到落实就吞套。说谁呢？嘿嘿，有人呗，有关部门呗，这方面得加强呗。不是咱埋怨谁啊，就说这个长城啊，万里长城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孟姜女哭长城吗？哎，别说那个，万里长城现在已然啊消失了30%了。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有网友叹曰说，想当初我说您听听，在想当初匈奴都没拆得了长城是吧，现在说让一帮村民给拆了。有调查显示，没瞎说呀，长城墙体保存的状况总体堪忧，消失的比例是30%，我说错了吗？除去风吹日晒雨淋自然损耗，人为破坏这是一大威胁，附近村民咔咔咔打长城上头往下扒砖，尤其是带字儿的特别值钱，还跟记者说呢，你来一块30块钱便宜，这玩意儿很好吗？这个新华社中国网是问了，长城遭到破坏谁的过错呀？是不是应该好好问责呀？现在咱们有法规吗？当然有了，长城保护条例啊，但是处于一纸空文的状态是吧？长城要是躺下了，你这么大事儿，霍师傅知道吗？知道了之后他老人家多不开心呢。哪位啊？ 万里长城永不倒，千里黄河水滔滔，江山秀丽叠彩凤，问我国家哪像烟飞，冲开血路挥手上发，要知你国家重庆，起扬国土再遭践踏。 元甲对了，霍师傅嘛。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外之开工没有回头见，反腐没有休止符版，我是李青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外加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了从严治吏调研与思考，记者吩咐了江西广西辽宁采访300多位 当地的干部群众，就谈这个从严治吏的问题。新华网说的是习近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，反腐没有休止符，不留暗门不开天窗，没有例外。他言道，不以权势大而破规，不以违者众而放任。其他新闻看点，新浪审计报告啊，首次公开点名央视郭振喜等5人违规了吗？人民日报刊文说，那个周永康对妻儿的非分要求他不懂得取舍呀。腾讯说的是台湾粉尘爆炸造成小500人受伤，负责人下跪道歉。北大清华是互相揭发对方，花钱抢生源，拉扯争抢高分考生。嘿，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新京报说是审计报告啊，超过三十个中央单位三公使用那是违规的，刚才都说了。不过呢也有积极的现象，什么呢？京华时报也说的是审计公报，29个省份少征土地出让金3664亿。嘿，北京青年报去年三公支出比预算减少了12个亿，花钱仔细了。说咱北京四惠桥要换桥梁，这个要大修啊，对，反正都多注意吧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北京晨报说那个台湾新北那不是一乐园吗，到那儿搞活动，呼啦超去一大帮人，也包括咱们祖国大陆的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啊 happy 呢，高兴吗？哎呀，各位朋友们，你们高不高兴？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高兴砰。您猜怎么着？都没听说过粉尘爆炸了。哎呦，这家伙烧的呀，498人到目前为止受伤，其中有重伤的，这得多注意啊，那必须的。来看大报，这是北京，这是人民日报啊。人民日报说这个什么呢？最美高铁全线开通哪一条啊？这是这个叫合福高铁，福建那边的啊，合福高铁是全长850公里，南起福州，在北边呢到达合肥，这么个合福高铁。怎么叫最美呢？沿途山水倍儿漂亮，嗯，挺好。但是呢咱们说啊，还是得从严啊管理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？人民日报说了，好政策那得有好执行才行，是吗？说有些农村啊搞什么呢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，结果呢有些地方搞得不错，有些地方却是不欢而散。为什么呢？嗨，他这个硬性摊派指标，你们村啊，你们村必须400，听见没有？甭废话，不行的话你村干部自己掏钱啊啊！对了，就是自己定了一个门槛标准，很多村民有意见，本来是好事，结果闹的是这样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一个事情，这个说是这橙子啊，南方多个地方是暴雨，而且是这个又是啊城里头看海了，上海不是海上吗？南京也够可以的，积水最深超过70厘米。所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江苏大面积受涝，呼唤什么呢？海绵城市，这水进来了之后它排不出去，哎呀要了亲命喽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这个咱们来下面看这个一句话新闻啊，这都是一些个重要的新闻啊，一个事情吧，消息吧，跟大伙儿得招呼一声。北京晨报说了，星期三 作别桑拿天，就这桑拿天啊，许是到周三呢才会缓解一下，是吧？因为这个夏天就这样。北京晨报说呢，咱北京警方要开展为期七个星期的平安行动，针对突出的治安问题和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。要我来说，集中整治当然是必要的，持续保持那是更重要的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京华时报说这咱北京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了。另外呢，这个北京华时报说呢，北京啊，这个两趟避暑的旅游专列呢，下个月呢要开行啊，有的是去宁夏那边的，有的去张北的啊，东北那边啊，都挺好的，挺不错的，可以逛一逛，是吧？放假了嘛，是不是？今日人物，首先啊，师徒唐僧不是，这师徒上法庭了啊，办事儿了啊，是啊，北京晨报的报道，这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。李教授和他的学生啊，王生，哈哈，他们俩人干嘛呀？骗取课题费75万，不光他，还有一个呢。不光这俩人啊，加在一块师生三人，师徒三人因此获刑，上诉之后被驳回，犯的是贪污罪。你说这个学生跟老师不好好学，老师不教学生好，师徒三人都不学好，师徒嘛。徒弟那师傅得给徒弟传播的是正能量啊，你看我一会儿啊，一会儿我徒弟来听我徒弟的整点快报嘛，有我徒弟啊，哈哈，对。今日人物之二，这位叫肖鹏，北京晨报的报道，怎么回事呢？让审计署那报告给点了名了。怎么呢？这位啊是南方电网原副总经理，哎呦，他们家亲戚可了不得，被称为股神，连续8年炒股票无一亏损，年均收益率将近50%，是不是股神？是吧？啊，他有内幕消息，嗯，好吗？就利用啊，这肖鹏也不打哪儿弄的这个消息，他是了解情况吗？所以说呢，好家伙，亲属炒股市稳赚不赔，嘿嘿，这得查呀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 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 挺 好啊，可 糟 笑了。 这个8439是吧？您这贯口我没明白啊，哈哈，您这贯口您太深了，太深了啊！1723，谢谢啊，说是就爱听我唱啊，别的表扬我的短信、微信我都不念了，但这个我必须得念，为什么呀？因为7352给我介绍工作了。是吧？他说呢，让我去戏院门口看门挺合适。那必须的，有这么好的这个工作机会，您必须得先紧着我去。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，是一种体面，是吧？也许在某些人看来，在戏院门口看门这个活计好像不怎么样，挺丢人。但在我眼里面，他们一样是劳动者，值得尊敬。劳动最光荣嘛，是吧？谁瞧不起劳动人民啊？哪位啊？我说4903。说65了，赶生日，哎呦，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，太谢谢您了啊，我这个挺好，挺好，嗯，好好好，这个5926是吧？说这精细放的好，哎，必须的是吧？要啊，很多朋友啊，这我看这个这是微信上头啊，微信有很多呀，什么二马之类的不都来了吗？我瞅这帮好朋友是吧？见天到我这捧场来啊，龙哥啊，龙哥了，真是啊，说这个真是啊，这个炒股特别得小心啊，哈哈，对，是吧哈，上星期啊，嗯，设计山河啊，说听师傅的，那必啊，那得分什么事儿啊，您看了没有，差点说走嘴了，哈哈，二马来了，说真是啊，这个家里盘着两条龙呢，哈哈，对，盘两条龙，长江黄河嘛，你看紫色巧克力啊，敏敏小罗是吧，还有这个老白。啊，老白是吧？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好人一生平安也来了，是吧？这个二马是两位师傅啊，一位是二马，一位叫北京二马，是吧？你看了没有？都是老舍先生的粉丝，哈哈，小说二马吗？这咱们这个节目播出怎么老没准啊？哎，他皆因为啊，我这节目正差开始的时间的确是25，但头前呢有时候呢空着，他没内容，没内容咱不能空着呀，没声呢不合适啊。匣子里没声还得了，就让我给顶上了， 明白了吧？啊，这个踏雪寻梅是吧？哎呀，没不知道提前开始，您看，抱歉啊，这是算我把您给晃点了啊。闲庭信步也来了，这个村民拆长城，这像话吗？可不是吗？司马光砸缸啊，真是啊，谢谢您啊，什么给我什么东西让我享用是吧？五零后，那、啊、还行，就是，还这个谁啊？还有这个。密妈啊，这名字您看，这名字起的啊，这有学问啊，这真是啊，可不是吗？看个圆明园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是吧？哦，司马光砸缸是给我来扎皮，哎呦不行，我这上节目呢，这我一喝醉了，坏了，醉打山门那不成是吧？焦师傅啊，真是啊，说这个不就是名字占便宜吗？可不是吗？那烟酒干嘛来了是吧？哈，关系户嘛，对啊，李李来了啊，进勿扰。啊，陆平是吧？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，嗯，你看了没有？这都是有学问的。雨中的太阳啊，还有这个森林蔷薇啊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这我应该做的啊。夭夭枝桃啊，夏明辉是吧？这都是好朋友。我看看啊，这个短信上还有什么朋友啊，还没来呢啊，人那抓紧时间吧，先说这事儿吧。哎呀，这都是两口子跟两口子的事情啊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头前这个还不是两口子呢。可能据说大个奇也许是想希望成为两口子啊，没成之后呢急眼了把人杀了啊，哪儿的事情啊？这是新京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6月28号凌晨，天津塘沽地区一家幼儿园职工宿舍里头发生杀人事件，五人死亡，四个女的据说都是幼儿园阿姨，还一男的，这男的呀经过警方的侦讯说这人应该是杀人犯罪的嫌疑人，他呢他也死了，五个人全死了。哎呦，怎么出这个事儿？是啊，那现在没弄明白呢，但是呢警方初步的通告已经出来了，初步调查显示什么呢？这男性死者呀跟这幼儿园有一年轻的老师，俩人有恋爱纠葛，多次找这个姑娘啊纠缠，遭到人家拒绝，结果急眼了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杀人害命？那把那三位不是把谁杀了也不许可呀，这怎么这样？你说黑好吗？黑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、继续听啊。8439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？你有微信没有？大哥，我这个微信我都说10000多遍了吧，您愣不知道合着，话里话外啊，赶紧过去加我去，麻利的啊，跟那上的好聊天，哈哈。再说啊，这是真两口子，这是什么事？京华时报的报道，咱北京前个上午发生的事情，丰台开阳里一楼啊，小区里头居民楼嘛，这楼里头住了一户人家，姓朱，老朱，两口子是摊煎饼的，媳妇儿和岳母跟他住一块儿，说是这个媳妇儿呢是北方人吧，反正从外地某个城市来的，跟着老朱俩人过日子，好好过日子吧，不过姐平常就打架，为点什么事儿都能吵吵起来，说是头前发生过这个事情，两口打架，这女的站在这个单元门的这个门口，就俩人就开始吵吵，过来一街坊劝架是好心的，谁成想这老朱打楼上拎着把刀腾腾腾下来啊，噗，把街坊扎了，打那儿起他们俩再打架，街坊都不敢干预了，都不敢掺和，哪敢呢，他动刀啊，你想了没有？话说啊，这是前天上午，就是早晨9点来钟，这老朱他媳妇儿啊打外头回家，进屋就嚷嚷，喊的是撕心裂肺，街坊一听得又打起来了，得咱别掺和了，他们两口子事儿咱不敢管，结果呢就没管，也没往什么地方想，没觉着会出什么事儿，谁成想到了下午5点来钟，这老朱啊穿戴整齐，蹬着自行车啊刺儿干嘛，据说去派出所了，反正甭管去哪儿了吧，没过多一会儿，呜啦吵喝，警察来了，把这屋里给围住了，又这个线儿也拉起来啊，也不让人靠近了，怎么回事？一打这才知道，媳妇儿跟岳母被老朱啊噗噗给杀了啊！不是， 这个这日子怎么这么过呀？我这黑好吗黑？哎，我说麻去啊，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。 哦，是啊。 这个有朋友啊，有咱们听众啊，让我说说湖南四岁小朋友的故事啊。我知道我知道那事儿太惨了，我是怕说了以后大伙儿难受是吧，回头再说吧，有功夫再说好吧好吧。嗯，其实大伙儿也知道，就是好像我印象当中我要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孩子呀跟他爸妈出去被爸妈给关在车里头，是干出去干嘛是干什么事儿咱不知道啊，就把孩子给闷死了。好像是说那车窗户玻璃上都布满了孩子的那个小手那印儿，就孩子砸门啊砸窗户砸不开啊。哎呀，这真是怎么搞的呀，这是是吧。这个志愿者说今年雨水太多是吧，也是哈，还有平常啊什么之类的都啊都来了。这也是啊，两口打架好吗，夫妻两口子吵架，这是前天晚上在金台里小区的事情，媳妇儿急眼了把被子弄着了，结果引发了火灾，好在是无人受伤，但是这玩意儿他也吓唬人呢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是吧，大星期一的麻烦各位听咱读报，接着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，您记住了，里头有我的徒弟。 收听，最近啊，咱们一折秒杀茅台正品好酒的活动呢，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，非说这个活动啊是骗人的。手机尾号3319的朋友就说了，你们这儿呢同样是茅台，一箱六大瓶才798，而且呢买两箱还送一箱，怎么可能呢？而且这个电话一直占线，我看你们呀就是骗人的。那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呢，今天我们再次连线到了贵州茅台集团茅香原浆酒的运营总监王总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来，有请王总。王总你好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哎，王总，你看前两天